究竟谁对谁错，人生多美，爱情多疯。 Please tell me please， 生命有太多疑惑， Help me help me baby， 不要让我自己去摸索。 想要房子，有了妻子，想要马子，有了银子，想要位置，有了位置，买了架子，搞了圈子，死了性子，铁了胆子，忘了老子，枪毙完音下让你在意，先管面子，再管里子，先填肚子，再补脑子，先端架子，再掩银子，先兜圈子，再想点子，先动篓子，再找路子，先出乱子，再三条子，机关铃心干不如你来意，搞栋房子搞一辈子，停个车子一堆胆子，挑个担子，叫破嗓子，反复出子，没有法子，卷起袖子，迈开步子，扮个傻子，一条汉子，何必管他几年时代，陪陪轮子，转转轮子，上上管子，扭扭身子，碰碰钉子，找找乐子，想想法子，混混日子，照照镜子，打把胡子，打打牌子，哼哼曲子，不怕赶快逍遥自在。 Oh my god， 听不懂，看不懂，学不懂，都不懂，究竟谁对谁错？人生多美，爱情多痛。Please tell me please， 生命有太多疑惑。Help me help me baby，让我知道如何去选择。 Go go go， come on everybody， break it down。一间屋子，两床被子，三面窗子，四张椅子，收起爪子，拉开帘子，嗑嗑瓜子，想想点子，打着拍子，唱着句子，两把刷子，好过日子，天天上上秋，嗨嗨。先打底子，再摆摊子，先看镜子，再拿号子，先照镜子，再讲面子，先擦鼻子，再给样子，不管汉子还是鬼子，不管老子还是小子，他把戏该叫出来。孔子、孟子、老子、庄子、男子、女子、黑子、白子、油子、浪子、胖子、瘦子、正人君子、脸上君子、秃王老子、毛头小子、天子、教子、独生孽子，大爹大官龙戏林才。不当俗子，不做胖子，不干头子，不干鬼子，不充胖子，不装样子，不耍性子，不搞圈子，不扣帽子，不抬轿子，不卖关子，不碰钉子，还能平心逍遥自在。 Oh my god， 听不懂，看不懂，学不懂，都不懂，究竟谁对谁错？人生多美，爱情多痛。Please tell me please， 生命有太多疑惑。Help me help me baby。我只想要简单的快乐。 我完全是想是个人，人的表现是己欲立人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，己所不欲达不耻于人。如以人为本体，表现在具体的行为上。Come on everybody， 一起来对父母为孝，对兄弟为敬，对朋友为信，对国家为敬，对人才有爱心，有样子。我曾经是想是个坏，坏的表现是搞不懂就问人，搞得懂就打人，没有人懂还可以问神。如以坏为本体，表现在具体的生活上。Come on everybody， 一起来要懂得推理，要心存怀疑，要充满好奇，要揪心谜底，要看破伤痕问到底。 丁宝仪和朴学亮的这首歌叫做《子曰》，接下来会要听到周迅的《看海》。其实说到周公子呢，大家对他非常熟悉的是演员的身份，不管是早年间参与演出的一些影视剧的作品啊，像饰演过太平公主啊，还有橘子红了，再到后来在大荧幕上面的很多经典角色，让他夺得很多的一些影后的宝座。而今天要听听看他的唱歌的声线，因为其实周迅他坦言说，从小的梦想是唱歌，但是因为自己的嗓子好像并不太符合当年，对音乐审美的一些要求。今天听听看这首歌《看海》。 现在路边的椰树叶，它有一整天的时间，扬起海风吹红的脸，悄悄飞去了东南边。因为我们最浪漫的相片，我又冷落了直觉。原来冲动的情节就是和你看海。

都跑不跑，究竟也燃烧不了，永远燃烧不了。 周传雄的啤酒泡泡，接下来是熊天平的爱情电影，待会儿再见。周传雄的啤酒泡泡，接下来是熊天平的爱情电影，待会儿再见。 星星狗的电影，却看到泪翻滚。如果爱不那么深，结局是不是就不会伤人？ 在别人的剧本演自己的缘分，如果爱要我牺牲，我不怕梦里沉沦或变笨。 安静的在情的角色里，再孤单再多欲望，我不会忘记如此。 换我在曲折的世界里，再空虚再别离，不到落寞不会离去。 爱上你天天天天思念你，忘忘忘忘自己，再不要伤害我的心。爱若让人幻想起， 只因此生此情有你。 结局是不是就不会伤人？ 在别人的剧本演自己的缘分，如果爱要我牺牲，我不怕梦里沉沦或变笨。 爱情的在情的角色里，再孤单再多欲望，我不会忘记如此。 换我在曲折的世界里，再空虚再别离，不到落寞不会离去。 想你天天天天思念你，忘忘忘忘自己，再不要伤害我的心。爱若能有幻想起， 只因此生此情有你。 换成了在情的角色里，再孤单再多余，我也不会忘记如此。 换我在曲折的世界里，再空虚再别离，不到落寞不会离去。 爱上你天天天天思念你，忘忘忘忘自己，再不要伤害我的心。爱不让人幻想起，只因此生此情有你，只

总是充满一点点无奈。 歌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，接下来要听到郑秀文带来的不能承受的感动。 谁说不能承受生命中的感动，我们拥抱过东京最美丽的梦，你的双手有多不同，当时我无法形容，放下才明白爱情有多重，你一路陪着我，每到我也学得懂。你告白我的人，再美丽只是个梦。我的一双眼是为什么想起你走那么红？你能够坐着对我，难道我能假装不？ 紧紧把我当

自己也甘心情愿。第一次我自己做决定，24小时我快乐的时候，听见你的问候就能让我有复活。你的忧愁就等于 my rainy day。谁说能体会我的幸福，我不相信，连我自己都不说，怎会有条件的回忆。 I just can't help It's automatic， 跟着你同步的呼吸，只为爱情而活着的人才是幸运。小船对着说我不清醒，我却宁愿停留自己。 I feel so warm It's automatic， 天堂的距离那么近，谁说能体会我的幸福，我不相信，连我自己都不能说明，给你无条件的回应。 I just need you想要更靠近，只为爱活着的人，谁会比我幸运？情不自禁，我不要清醒。Oh, oh yeah, I feel so good. It's automatic. La di da da da da da da. I just want you. 这首歌情不自禁，相信它是很多男生心目当中的女神，不仅仅歌唱的好，当然在香港的大荧幕上又塑造过很多经典角色。接下来是小柯的《新谣》。 天上明晃晃，地下水荡荡，高一脚低一脚，谁能踩在你心上？出门先看天，进门先看脸，睁一眼闭一眼，谁说以后没天堑？花开天是蓝，水流人自去，只可为忘所欲。一生兴亡悲中喜，花开天是水荡荡，高一脚低一脚，谁能踩在你心上？出门先看天，进门先看脸，睁一眼闭一眼，谁说以后没天堑？花开天是

作何感想？在社会各界深入开展文明单位五个一的创建活动中，